行光鹊桥仙，星云入晓。听众石志亮送给于芳芳。星云入晓，风心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。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爱在七夕，相约徒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池志亮获得由三河市徒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，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5630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Mutations will look out eagerly at the evolution. And the amount of evil evolution looks for. What can you see? Do what you want?什么一直都在笑，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要的是最后，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我可以比你勇敢，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是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什么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行吧我说 永远 我想要自己的夜晚，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，我想要看什么你说不定也是一样，想要爱却害怕遗憾，你说不定也很希望 能跟我交个朋友， 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什么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不要啰嗦，在星空下的草地上，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，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，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，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，对没有错，就是要简简单单，就是我爱你爱我， 不信我打扰我说 天云里雾里的山，推开门，我是看风景的人，转一圈

晚上在这里，哪里也不想去。可是我好爱你，我觉得我会离不开你。可惜我对你，慢慢我的眼泪流下来。 现在是7:50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品味1033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恒业金堂五九黄金终身冠隆重上市，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，买黄金就买恒业五九金 MLE 超级婚戒，8月26日双核首发，空中飞人撒钻戒，500枚钻戒免费送，8月26日恒业金堂总店不见不散，咨询热线400-800-5620。

和你满足的眼神，只是我最后一个奢求的可能，只求你有快乐人生，只求一句话带你去一段最新的旅程，我幸福的起源每一分眼泪就成万千飞的， 谁来陪谁爱一点点，爱一点点，爱你怎么变成红火焰，成长地球从来没实现，想念的我拥抱的时间，我的眼泪一点一点， 爱你那么的笑就青春流失吧，你想把你给我就不是只你的那一夜，谁要我用钱吗，谁才是你最爱，没有我的 怎么变成空口烟，天长地久从来没实现，想念都过拥抱的时间，我的眼泪 一点一点， 爱你那么的笑就算注定失败，就算每天给我都不是只你的那一夜，想要我们一起来，谁才是你的最爱，没有我的理解你以后怎会有可能，爱你那么的笑着是空口烟，分分离离其实没关联，好好享受单纯的思念。 如果天真有罪，我愿为爱化成灰，承受与天空心开出一朵花。

界，拥有一切。你会不会用心面对那些曾陪你一起哭过的兄弟，在一无所有时伸手爱你的人？ 我们的青春在爱里未来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你是让最初的真其实多悲哀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未来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不会放开你的手一直到未来。我们的青春在爱里未来，我们的故事在爱里徘徊， 那些青春失去记号。